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已经进入五月份了啊，就是这个月份啊，通常办结婚的比较多，领证的比较多。 是每年好像这个春秋两季，可能也是气候宜人啊，领完证赶紧办个事儿。这个时候客人们也能在一个比较舒适宜人的环境里啊，见证两位新人幸福的时刻。 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节嘛，不知道您出门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婚车？我记得以前在五一的时候，如果啊你在早上起来开车出门的话，你会碰到不同方向的不同的婚车。 对，不过这几年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个特别可喜的现象，大家越来越能够认识到啊，你说就光婚礼那天弄一个浩浩荡荡的车队没什么意思， 没有太大必要哈，它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对，也都知道那车是租来的，又不是你们家的。我其实头几年我就看到我身边有朋友在结婚的时候啊，就开着自己两口子的一个小的起亚，你说普普通通的米小车，但是这是我们小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未来岁月当中就是每天开着这个车接着媳妇上下班，还是将来等孩子长大以后带着孩子上学，这个远比花好多钱在那一天的那一个排场上要来的实在的多。 那些东西啊都是花钱给别人看的， 对， 但其实呢这日子呢是我们得自己过， 是 还不如把那钱省下来咱们添置点什么东西。 哎，就是 好，进入到了这个结婚的旺季啊，我们也特别的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帮帮团的团友们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找到了心仪的伴侣，是不是也能够在这个月赶个热闹， 这快点吧， 凑个份子， 明年的这会儿或者哪怕今年的金九银十我觉得都是可以考虑的。 哎，保不齐有去年是吧，聊得不错的， 对对对， 到这会儿差不多也该办事儿 了。是， 希望如此啊。 哎， 好，那今天呢是周六，我们照例呢是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内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找到心仪的伴侣，请您一定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我们要特别重点说一下啊，就是一定要在我们的编辑好的征婚信息的前面呢注明征婚这两个字，只有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检索的时候才可以把您征婚的信息从众多的其他的信息当中检索出来。 对，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 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征婚信息。 还是照惯例，由女士来开场。北京朝阳区的一位女士，1990年生人，属马，身高1.58米，体重60公斤，职业呢是会计，相貌端庄，性格温柔，孝顺懂事。要求男方啊，在北京有独立住房，健康阳光，有责任心。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3701321967，13701321967。 下面这位北京的女士呢是90年出生的，未婚，身高1.64米，体重是130斤，学历本科，在一家公司从事行政方面的工作，本人有车有房。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北京城六区人，年龄是29到32岁之间，身高在1.75米以上。有工作，人靠谱，真心想恋爱结婚的。后面这句话特别逗啊，说以前家长管得严，还没恋爱过，现在家长着急了，催催催。哎呀，90年的您就着急催了，我们这还有好多80年的还未婚呢，那家长不得急成什么样啊？ 90年家长的确也该着急了。你想照咱过去那个传统，90年，今年28岁啊，那都已经过了晚婚年龄，都又过了好几年了。 嗯， 不过这让我有一什么感觉，你知道？相声作品还是有的挺有生活的。早在1991年的时候，姜昆和唐吉忠老师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一段相声叫着急啊，就讲了这个家长的心态。上学了，中学学习成绩没怎么样，晃悠晃悠给我领一女朋友回来，小小年纪早恋这不行啊。是啊，女方家长找来了，堵到我们家门口训我，你们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小小年纪谈恋爱，勾得我们姑娘一天一天在我们家里泡着，把我们家冰箱里东西都给吃了。我们给孩子姥姥预备点棒子面，你们家孩子出主意给熬粥喝了。唐老师您听听，我们家缺棒子面粥喝吗？ 人家孩子上中学了、中学生了，这回该不着急了吧。 是啊， 到了初一，我们那孩子什么都没学会，先学会搞对象，给我带女朋友回来了。哥，你说这小东西他着什么急，你说啊， 你这孩子也是随你啊。 没听说过我跟孩子他妈搞对象有这么着急吗？我们是初三以后互相写条。 行， 孩子也大了，一看要成家立业了吧？他又搞不上对象了，他有对象着急，没对象我也着急。你说你小子学那本事哪儿去了？有能耐接茬糊弄人棒子面粥喝去你啊！ 行了。 这是相声当中的作品，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好多这样的情况。 是， 但是呢很多家长好像等着等着就疲他了。我身边有一个大姐就是这样的、她孩子是84年的，她20多岁的时候呢就特着急，老张罗相亲，老张罗让孩子给找对象、也谈过几个，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然后眼瞅着就30了，哎呦，急得不行不行的，现在已经30大几了，孩子也不着急，家长好像也就有点爱咋咋地吧。 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两说啊。咱们说真的，你说初中啊高中啊就去谈恋爱，的确呢是早恋，但是呢从我们人正常的这个心理发育的状况来说，那个时候就是属于一个情窦初开的年纪，我们做家长的给孩子做好引导工作。而且呢你说初中高中管一管可以，到大学这个真的是已经可以让孩子们呀去接受感情是什么样子的，哪怕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小的跌跌撞撞啊，这都是孩子成长的一部分，也别一直那么紧的那么严的管着。您说这您这会儿着急干着急， 这不是也没办法，还得大伙儿一块儿帮您想辙吗？ 对啊，而且结婚这事儿真的不是一个着急就能怎么着的事儿啊。 对。 不过这位家长可能现在特着急，说你们还没有收我电话呢。好吧，心情可以理解啊。 哎， 刚才这位征婚的90年出生的女士的电话是15010296118，15010296118。 下边呢还是一位女士，北京人，未婚，1987年11月生人，身高1米7，体重125斤，学历呢是研究生，专业是企业财务管理，在一家央企全民所有制的单位在编，工作稳定，性格呢比较随和稳重，人缘好，爱学习，积极向上，孝顺父母，父母啊都是北京人，也已经退休了。对于男方的要求呢，希望是北京户籍，未婚，身高在1米73以上。有您身高1米7，男方1米73哈， 以上呗， 再高点反正更好点，要不然因为女孩你知道1米7会显得特别高， 嗯， 看着会觉得压迫感。 但是人家可能就是把这个标准降低一点， 是， 否则的话可能有一些好的小伙子就 错过了， 因为身高的问题错过了，有点不值当哈。 对， 对，年龄呢在30到36岁之间，本科以上学历，工作稳定，积极向上，没有不良嗜好，有独立住房更好，有责任心敢担当的男士。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3910735622，13910735622。 好，下面是几位男士啊，这是家长为儿子征婚，1989年出生的北京人，学历本科，未婚，身高是1米82，体重70公斤，目前在京城一家大型的国有银行工作，月薪是10000多。本人爱好旅游，喜欢看电影，喜欢打羽毛球，喜欢健身，心地善良，有责任心，有上进心，孝敬父母，为人诚实稳重，有独立住房，家里呢是幸福的三口之家，父母呢目前都在职，没有任何负担。对于对方的要求，北京城六区女孩，未婚，身高在1米62以上，身材匀称，五官端正，学历大专以上即可，年龄是25到28岁之间，有稳定的工作，性格呢不要太强势，为人善良稳重，善解人意，身体健康，其他随缘。留的是微信号码，微信号是13683227113，13683227113。 其实我觉得作为母亲还是父亲，这看不出来啊，我估计可能一般是母亲会说上这么一句，说希望对方性格不要太强势，感觉就是一个慈母怕儿子受欺负的那种感觉就已经在眼前浮现了。 是啊，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社会上总是说女汉子太多， 是， 然后妈宝男又太多， 哎， 好像就是不太对等，嗯，其实也未必哈， 其实真不一定，而且就是一物降一物，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两个人都是这种琴瑟和谐啊，举案齐眉的感觉更好，但有的家庭人家其实就是有一方强势一些，无所谓到底是男士强势还是说女士强势，只要两个人自己觉得能够适应这样的一种关系，这就是一个和谐的夫妻关系。 还有些女生吧，就是你觉得她可能在工作上哈雷厉风行， 嗯， 感觉很强势，但是真的到生活当中她依然是一个小鸟依人，非常的温柔。 又让我想起相声作品中也有这样的这种形象，就男方爱喝酒，你知道，其实女方因为在单位里面他表演的那个形象啊，是一个那种女强人，厂长，总经理这种感觉的，然后在家里头是老公喝什么酒都要亲自的管，然后老公抱怨两句，说您现在给我这酒弄的呀，这味儿是越来越淡了，然后老婆说，我不是怕你喝坏了身子吗，我是往里兑水了，您打住吧，您今天您尝尝这个，您忘了兑酒了。 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男士啊，也是北京男孩， 89年出生，身高1米78，未婚，研究生，金融单位工作，性格乐观大度，出生在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有房，想寻觅一位89年后出生北京未婚女孩，要求身高在1米6以上，本科学历以上，心地善良，有稳定工作即可。家长的微信是13031098051，13031098051。 北京男，今年32岁，未婚，身高1米73，目前呢在某大型商场做监控工作，就是在那个小房子里面盯着屏幕的那个哈。 嗯， 家呢住在顺义区，有房有车，括号拆迁，就是这个房是准备拆迁的，是这个意思吧？目前呢父亲在上班，母亲退休之后呢又被返聘，也在工作，没有吸烟喝酒的不良习惯， 很孝顺父母，热爱生活，讲文明，懂礼貌。 八十年代的词儿， 对， 现在也需要啊。 希望找一位外地的在北京工作的女孩， 哦， 身高在1米5到1米7之间，孝敬父母，爱父母，温柔善良就可以了。后面这个你估计想起来的不是相声，想起来的是京剧。 对， 请与我的表叔联系。 这差的有点，干嘛找对象还要通过表叔来联系呢？您家表叔是特多吗？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啊。 对呀， 可能是表叔是我们帮帮团的热心听众吧，哎，热心帮忙吧， 有可能。对， 谢谢表叔啊， 谢谢。 表叔的联系方式呢是15611596041，15611596041。 这样的表叔啊，真要是把这个姻缘给牵线搭成了的话呀，将来这得照着爹妈一样的孝敬，你知道。解决一个大问题哈。 好， 来看看下面这位女士，1983年生人，为人善良聪慧，在北京海淀一家公司上班，希望对方年龄相仿，也在北京工作，人品好就可以。下边这句话透出了自己的这个老家啊。她说，如果男方是我的河南老乡，那就更好了，这等于是在北京工作的河南人啊。她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哟，这河南人这个微信号留的怎么那么像美国的地名 ？Lost on journey。 哦 ，Lost on journey， 在旅行中迷失。 你看看， 你看看这， 深了， 亏了我认识来英文单词， 深了是吧 ？Lost L O S T O N journey J O U R N E Y 76，这76是什么意思？打从76年就开始在旅程中迷失，83年才出生。 好吧，我们想多了、啊、 不猜了。这您要记不住的话，请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 来看下面的女士啊，是母亲为女儿征婚，女儿是80年出生的，未婚，身高1米57，体重是98斤，苗条，肤白，显年轻，本科学历，北京户口，有房，是外企的一名会计，月薪2万。哟，这外企收入还不错哈， 待遇高。 爱好旅游健身。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身高在1米7左右，年龄38到45岁之间，工作稳定，最好有房，人品要好，身体健康。微信号码是13761341381，13761341381。 女，北京人，生长在一个传统的家庭，1980年生人，硕士学历。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有一个7岁的女孩，身高1米63，在一家酒店里担任总监，性格呢属于内外兼修，比较开朗那种类型的，好学上进，收入可观，有房有车，想寻觅一位北京男士，如果是外地的呢，在北京有房也可以考虑，年龄在45岁以下，身高1米72以上，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有上进心，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有房。如果是离异的话呢，可以再带一个女孩，谢谢。联系方式呢是母亲的电话，15801424380，15801424380。 就是可以接受两个女孩在一起。 也的确是两个家庭重新组合嘛，有时候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在一起不太方便，两个都是女孩的话呢好得多。 反正现在重组家庭也比较多，碰到这样的情况呢也比较多，有的时候呢两个大人还挺好的，但是呢弄在孩子身上有时候 小孩打架是吧， 哎，容易出现问题啊，所以就是需要互相理解的地方也比较多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是北京男士，今年36岁，未婚，身高1米76，本科学历，目前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没有不良嗜好，本人踏实稳重，有责任心。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是身高在1米63以上，大专以上的学历，年龄是29到31岁之间，未婚，身材苗条，温柔孝顺，能够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兴趣，能够聊得来，希望是北京女孩或者是北京周边的条件好的呢也可以考虑啊。微信号码是59544238559，59544238559。 下面还是一位男士，今年36岁，身高1米79，北京人，家住在西城，未婚，老实本分，生长在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目前呢从事信息管理工作，很稳定。择偶要求，希望对方年龄啊比自己小8岁之内都可以，身体健康，未婚，善良的女士，户籍呢最好是北京或者是周边。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271 271-227-2879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89年出生的，身高1.54米，是英语大专专业毕业的，在酒店总机工作，性格文静踏实，平时喜欢音乐，爱唱歌，待人真诚稳重，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北京城六区人，年龄在28岁左右，身高在1.70米以上，学历大专以上，通情达理，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最好是不抽烟不喝酒的，希望对方男士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有稳定的工作，有独立的住房，收入相当，北京未婚男士，留的是母亲的联系方式，电话是13683380790，13683380790，这是在酒店总机工作的哈。 对， 刚才还有一位是酒店总监， 同一单位的。 那倒不一定，就是我想，如果是我们服务性工作嘛， 对， 属于这个点儿都不太准， 是， 尤其是像到过节的时候，可能是更忙的时候，而且像酒店总监这个工作，是不是平时还要加班什么之类的？ 对，盯着呀，总监，你想这个客房入住率是多少？你得统计出来给上级汇报，然后还得策划一些活动，怎么着吸引一些客流？逢年过节的时候还得布置酒店的这会场，这总监都得亲力亲为很多事儿。 嗯，如果是服务部门的总监，你想他是24小时服务的， 对啊， 所以估计可能是不是经常会加班呐，或者是休息日的时候会占用一些哈。 这类的工作反正都需要我们的伴侣啊，给大家多一些的理解。 其实专门有一些行业，就是越到放假，越到节假日是越忙的。 比如说我们， 我们是一种啊。这个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像搞销售的， 对， 做导游的， 哎， 快递小哥，什么专车司机。 然后咱们现在餐饮，以往你说餐饮逢年过节年夜饭，想着到那天怎么着都放假了，现在可好，到年夜饭的时候，家家户户好多人都不愿自己做饭，都出去吃去，结果越到这种时候，甚至于是一个晚上要翻三桌安排，那可以说真的是一年当中最累的几天活都在这个时候赶上了。 平时我们可能提到的像比如说环卫工人呢，交通警察呀，维持治安的民警啊，还有像公交地铁的司乘人员呐，医生护士，还有一些建筑工地的工人呐，等等吧，挺多的。越是到这个时候越忙，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之外，还有像什么电影院的工作人员， 对， 有一些娱乐场所的工作人员， 是 啊，甚至可能会工作到很晚，包括一些商场的销售人员。 而且你说就像电影院这种，如果人家决定说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人家还没放假，还继续正常营业，好比说人家大年初一决定了这天不上班还照常营业，可是头天晚上大家都守岁呀，基本上都是睡到10点11点才起来，早场9点的电影，你是放是不放？ 对呀。 可是只要卖出一张票去，人家这些服务人员就都得在岗位上坚守。 还有很多人现在看通宵什么之类的， 是都有。 所以就是像这样的服务人员啊，他们的那个伴侣如果说没有一定的包容心和理解的话，我觉得可能两个人之间矛盾就会很多， 毕竟 向你们致敬啊！对，因为刚刚过劳动节嘛，我们也是借节目向我们的这些劳动者们啊，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啊！ 好， 希望你们还单着的，今年都不单了，明年劳动节就是你们的好日子。 好了，来看看今天第一时段的最后一条信息，这是一位北京女士，未婚，1981年生人，身高1.61米，是家中的独女，做财务工作，父母啊现在都已经退休了。这位女士呢，业余时间喜欢看电影、看书、参观一些展览，有空的时候呢，也喜欢出去旅游，在家里做家务也是她的爱好强项啊。希望自己未来的另一半呢，身高在1.72米以上，年龄相当就可以，不抽烟，有稳定工作，性格稳重，有上进心，最好有独立住房，未婚或者离异没有小孩也是可以考虑的。希望对方呢能够真心的想成家。联系方式啊是微信号 ZSHJ9379741 ZSHJ9379741。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第一时段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呢，我们在第二时段将继续为大家服务，请大家呢一定按照我们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

婚姻状况呢是未婚，本科学历，从事的是计算机相关的工作，没有不良嗜好，在北城有独立住房。希望女士身高1.6米左右，中等身材，有相当的学历即可。母亲的联系电话15611443200 15611443200。 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没有写哈、 啊、 没有说这个男孩多大。 对了， 嗯嗯，如果说你后面对于女方的这个年龄有要求的话呢，我们也能猜出一二来。 对，这个也没有这个信息啊，所以这位妈妈如果下次还登信息的话呢，千万注意这一点啊。也希望大家就是尽量把自己的信息，尤其是一些关键信息，一定要写得全面一点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啊，也是家长为儿子征婚，儿子是84年出生的，未婚，本科毕业，身高是1.8米，体重66公斤，北京郊区人，目前在西三环上班，工作稳定，责任心强，人踏实稳重。对于对方的要求，身高在1.6米以上，本科毕业，工作稳定。有意者呢，请和家长联系，联系电话是17319049660，17319049660。 男，1982年出生，身高1.8米，在政府机关工作，是国家公务员，家呢是北京顺义的，婚姻状况啊是离异，小孩呢归女方抚养，现在家里啊房车都有，想寻觅一位通情达理、善良、能孝敬父母的女性，年龄在37岁以下，身高在1.6米以上就可以，希望有缘人啊最终能成为眷属。联系电话呢是15910395668，15910395668。 女儿是北京通州人，84年出生，未婚，身高1.65米，体重75公斤，是一名会计，学历本科，平时喜欢旅游，喜欢美食，性格偏外向。对对方的要求是80年到85年之间出生的，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北京男士，要求对方有稳定的工作，有独立住房，爱好相似，有共同语言。联系电话是13581981434，13581981434。 继续看下面这位女士，今年31岁，有一段短暂的婚史，没有小孩，身高1.66米，体重55公斤，有稳定工作，性格开朗、贤良、大方，爱好旅游，想通过我们帮帮团的平台找一位北京户籍、80后、身高在1.75米以上、专科以上学历的男士，希望对方啊大方、体贴、孝顺、真诚，有独立住房，只要没有小孩，单身贵族、离异都可以。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小耳朵的全拼 xiaoerduo12134，小耳朵的全拼12134。 嗯，他这个单身贵族的意思是对方没有小孩、以后俩人也不要孩子吗？ 应该不包含这样一层含义吧，只是说现在对对方的要求，没有小孩，单身也可以，离异也可以。 嗯，什么叫单身贵族呀？ 我倒知道他们有一个保险做宣传的时候说就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就管保障你自己的，还有什么那种带点什么爱情那色彩的，那就是保障两个人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全家福，就是三口都保的。 嗯，反正这个单身好理解啊，加上贵族俩字儿，因为每个人在心目当中对于这个衡量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对， 那可高可低是吧， 比如像钻石王老五， 嗯， 得多钻才算钻石。 而且就是贵族这个东西吧，它不是说光用钱来衡量，有很多人他心目当中这个贵族和精神世界和内心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它是一种气质。 哎，钱可能只是其中的一方面，甚至有些贵族可能就是所谓没落贵族，压根儿就没什么钱，但是那个范儿，老贵族那个范儿在这儿哈， 保不齐人家还那种就是深藏不露的那种， 嗯， 大隐隐于市。 对，欧洲这样的贵族世家是特别多的， 挺多的，对。 嗯，好吧，这是我们年轻人可能习惯说的这么一种话， 表达方式。 对，大家也不用想太多了。 对，我们就是做一个解释，就怕有的朋友可能不太明白这单身贵族到底什么意思。 对，啊，来看下面啊，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郊区女，没说是哪个郊区的啊，北京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我想去看看。86年出生的，身高1.58米，体重90斤左右，学历是大专，有过短暂的婚史，性格开朗，孝敬父母，工作稳定，月薪在1万元以上。对对方的要求，首先是工作稳定，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有责任心，身材不要太胖， 年龄呢不要差的太多吧，就七八岁之内都是可以接受的啊。 嗯， 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身高嘛在1米7以上，本市或者是外地条件好的男生都是可以的。电话是18514230180，请下午4点之后呢再打电话。那微信呢可以随时加啊。 嗯， 1851423018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可以展现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的征婚信息。连续三位都是河北户籍的男士啊，在我们北京城市广播的节目里面征婚啊。咱们现在的确有很多人甭管户籍是哪儿，但是都在北京工作，甚至呢也有很多我们原来老北京人，但是呢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家是搬到了河北去住，这也是很普遍的现象。 燕郊挺多的哈。 是，对啊。来看看头一位，河北男孩，1988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身高1米83，体态微胖，在北京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月收入10000，要求女孩年龄啊大1岁到小3岁之间都可以，户口呢希望也是京津冀这三地都行啊，大专以上学历，身高1米66以上，有稳定工作，真心想成家。有意者呢先和家长取得联系，13131350662，13131350662。 刚才你念的时候我以为你是来搞笑的呢。 结果一看人真是这样啊。 好吧。下面是一位86年出生的男士，是河北承德人。哎，这个地儿好哈，再过几个月那地儿会非常火爆吧。避暑山庄嘛。 对，到夏天，但是现在反正也分怎么说，你知道，虽然海拔高点啊，原则上温度能低一些，但前几年就赶上华北地区大旱的时候，河北承德大概那次是有过一次连续7天日最高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我就寻思，我说那会儿去那儿避暑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得后悔的就回来了。 好吧，我是在给人加分啊，你这么说 平时还是很好的，他离这个围场啊巴上啊骑马呀、啊、这个水草丰沛啊，那都是不错的。 有相声段子吗？ 赶紧找吧。有传统段子里头评书有去围场打猎的。嗯， 好吧，我们再来说这位男士啊，家是河北承德的，婚姻状况是离异，性格偏内向，身高1米85，嘿，大高个儿啊。 嗯， 体重是145斤，目前呢在顺义工作啊，老家跟那儿。 对， 在顺义工作。 嗯， 希望找一位踏实肯干的女士为伴。他这个形容好像在我们这里面不多哈，踏实肯干。 反正都是形容咱们的小伙子啊，这个吃苦耐劳，踏实肯干。 估计就是能够跟他一起同甘共苦吧。 对，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对。 微信号码是13651335813，13651335813。 下面这位啊，就是刚才方明提到的燕郊的一位小伙子，1994年生人，身高1米78，体重70公斤。今儿的咱们这些男士怎么都是大高个儿，而且还都特瘦的？你发现没有？ 嗯，哎，他应该是我们今天最年轻的一位吧？ 94年生人，今年24岁。 刚才有女士是90年的嘛，都是，她是94年的哈。90年那个急催催催，你这94年的是吧？是也催催催了吗？ 甭着急，94年，咱们尤其照小伙子来讲，还没达到晚婚的那个标准呢，是吧？嗯， 那怎么着不给播了？那人家不干了是吧？ 那别的啊，未婚，燕郊人，目前呀、做警务方面的工作，家中有房子，待拆迁。家务呢是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全都会。还有什么别的家务吗？ 那就应该是看孩子了。 就这个基本上属于可以全包圆的，是吧？ 对呀、这活还没练过呢。 挺好。不吸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家庭情况方面呀、父亲2006年去世了，后来呢母亲改嫁。我没有兄弟姐妹，性格外向开朗，爱说爱笑，脾气好，喜欢唱歌、旅游。希望找一位啊，最好是北京女孩，如果是外地呢，人品好的女士也可以考虑。联系方式是微信号616397051，616397051。 嗯，接着咱们上一时段那个话题吧，其实他这个工作也是到了节假日特别忙的时候， 对， 哪人多他就得奔哪儿去哈。 是，我有两个朋友也都是做这个警务工作的，前两天咱们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咱们是都在家里头，你说这个家人一块团聚，喝点小酒，第二天睡个懒觉。他们可好，早上4点钟 这些警察的同志们就都分派到我们各个，咱们因为公园游园的群众很多呀，这个时候是需要有人来维持秩序的。咱们游园的客人差不多好比说去的早的七八点钟到了，可是他们都是四五点钟就已经到岗去执勤了 啊，有些还是整宿的呢。 是， 尤其是像节假日里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演唱会什么之类的哈，或者比赛什么的，都耗得挺晚的。 嗯， 这些警务工作者真的是挺辛苦的。 是，这个只要理解了呢，这个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好吧，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位小伙子能够早日找到心仪的伴侣。 嗯。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的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认识了前面这些相对于比较年轻的男士女士们之后呢，下面这些位呢应该都是45往上，接近50岁的男士女士啊，还有60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啊，这位女士今年48岁，京籍，身高1米67，体态丰满，工商管理硕士，目前呢在一家国企工作，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有独立住房，没有负担，本人温柔持家，孝敬父母。对于对方的要求呢，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和修养，身高在1米73以上，年龄在55岁以下，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性格开朗，懂得体贴和照顾。电话是13718090944 13718090944。 这位女士发来的这个原始信息里面，其实还有一条我们没有给您念啊，就是您在这个属相方面还提了一些要求。其实我们有时候也经常想这个事情，您像这位朋友，工商管理硕士，也是高学历高级知识分子，可是您说您怎么就还信这些东西呢？ 嗯，是不是爸妈帮着张罗的呢？ 嗨，按说呀，我今天怎么竟想起相声来呢？侯宝林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的相声作品就已经专门啊，这个用相声的这种幽默的方式讽刺过这个现象，就是我们有些观念其实也该去更替了。老的这些封建思想，什么属相之间相生相克呀，您就想想，同一个属相，也就是说同一年里面，那全国上下得出生多少人，就跟您年龄合适的人，这些人就都克，说都不能一起合适，不可能。决定性格的还是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你说父母的遗传呐、家庭环境的这些影响啊，这些其实才更决定我们这人的品行也好啊，性格也好，两个人相处是不是能够包容，是不是能够和谐，这个真的跟属什么没有任何的关系。 嗯，那个年代讲属相啊，现在这个年代呢讲什么星座哈、 对， 其实这个呢都是没有绝对的科学依据的。 是， 就算是他们说的说啊，所谓什么血型不合或者说星座不合的某两个人在一起，那经常也是很多很多的模范夫妻的榜样啊。 对呀、就是你要是想去找的话，正面的例子反面的例子都能找到，他没有什么他们真的在说找对象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可以去参考的先例，绝对正确的没有、 不能把这个条件放在最前面哈。 对， 这个会阻挡您很多在爱情路上的前进方向的。 就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47岁的一位女士。 嗯，北京人，离异，没有小孩，身高1米68，身材气质容貌较好。她家住在海淀区，在办公室里从事管理工作，性格呢也是属于内外兼修，既不沉闷也不张扬，为人处事善解人意，好相处，喜欢干净整洁，要求对方啊是北京人，年龄呢大我8岁之内都可以，有稳定工作和独立住房即可。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子涵， 哎、嗯、ZIHAN 13030，子涵 ZIHAN 13030。 好，下面这位女士呢，今年50岁，身高1米67，大专学历，婚姻状况是离异，北京人，事业单位编制内，有房有车。对于对方的要求，年龄上是48到58岁之间，身高在1米74以上，本科以上的学历，身体健康，有房有稳定工作，性格好。微信号码是13611139827。13611139827。 北京人，女，婚姻状况是离异，今年56岁，身高1米6，目前呀、已经退休了。她说呢，我是一位性格开朗、热爱生活的女士，喜欢养花做饭，想寻觅一位年龄也在56岁上下，身体健康、脾气好、有担当、有住房和医疗保障的北京户籍男士。期待有缘的你和我牵手。本人的联系方式是 WX667600BAT WX667600BAT。 其实这位女士写的这个征婚信息吧，也没有说什么特别之处哈，你乍一听呢，也就是像我们之前写的那种很大众的一样，但是有一句我觉得有心人如果能听到的话、就能够眼前一亮。 怎么呢？ 喜欢养花， 这是一个爱好，而且这个爱好呢，需要你这一方面得懂这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其实养植物是一个挺修身养性的事情。 对，而且一般呢，喜欢花花草草的人吧，性格呢相对来说都比较好，很热情的那种，特别的热爱生活。 对， 如果不热爱生活的人，不阳光、不正能量的人，他是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侍弄那些花花草草的。 是。在国外，我记得在泰国，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能在普通民居的这个家里面看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景色，你知道，就是家家户户门口啊都没有什么说正经的什么花瓶啊、花盆啊，就是随便弄几个罐头瓶，甚至于易拉罐，但是任何一个小空间，只要这有个窗台，抓把土进去，撒把草籽儿，就让自己家的这个门口也好啊，窗台也好啊，掩映在这个鲜花绿植之中。这我觉得就是一种热爱生活的表现。 还有很多那个热带的国家，就是你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犄角旮旯，就但凡有个空间哈、随便一个什么小破瓶子，然后里面就会插着一个小树枝儿啊， 对， 一片小叶子呀， 是， 就到处都是绿绿的，就看起来特别清新哈。 没错， 家里面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相信这个家肯定会很舒服很舒心、这两个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是。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北京人，今年60岁，婚姻状况呢是离异，目前已经退休，有一个女儿独自居住，身高1米57，体重60公斤，生活没有负担，身体状况良好，性格内外兼有，兴趣广泛，平时啊喜欢运动旅游，想寻觅一位条件相当、性格温和、诚实、有担当、有医保、没有不良嗜好、最好有车的北京人。如果是外地的呢，条件较好的也可以考虑。希望对方啊真诚的想成家。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5510106288 15510106288。 女，今年69岁，身高1米6，体重60公斤，北京人，目前已经退休了。婚姻状况是丧偶，本人性格善良稳重，懂得关心和理解对方，平时喜欢运动，生活平淡安逸，没有负担。对对方的要求，希望年龄在75岁以下，身体健康，有退休金，有医保，有独立住房，性格开朗大度，有包容心，家庭简单，没有什么负担。电话是1821105623618211056236。 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条征婚信息，来自一位盲人朋友，男士，今年61岁，本是西城区人，是企业里的退休工人，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有医保，喜欢音乐和戏曲，想寻觅一位残疾人朋友或者同样也是盲人都可以，户籍不限。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358193097013581930970。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几分陶醉几分感伤，你喜欢到海边看夕阳，你说那是爱人的心酸。